要去你去吧，我死活不能给你丢这脸。 你是这个丢上， 你还 不是这丢 上？拿回来，我还没吃。 我 让 你。 啥样？ 你小家巧落彩电塔上啊，玩意儿不大，架子不小啊。 嗯， 高压锅煮鸭子，你是肉烂嘴不烂，老虎猪戴口罩，还挺重视这张老脸呀。啊、 这几句成语把我美化的，我明白了。 明白啥呀？ 你看我老香水不值钱了。在家没事干快到一年了，所以你一见到我就有点发烦了。爱情的小歌基本唱完了。 你真是唱戏出身，说的歪词一套一套的。走， 干啥去？ 回家吃饭。 回家呀？ 回家去吧。 吃哪呀？ 住个二位大酒店吧。 啊？我的妈，你咋又给我胡这来了呢？我可不能去，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我不能求老二了，行 不行？ 我问你， 二位呀， 管你叫大姨行？ 有妈也不行，都不行，闹事儿 了。师傅，干嘛呢？ 闹啥？多大岁数还见？ 师傅来了，别在外边站着，快进屋。来来来，师傅请进来。师傅，来师娘，您坐这儿。来，哎呀，师傅，多长时间没见了？ 一年。 来，您老坐这儿。 哎， 师傅， 哎， 您这是从哪儿来啊？ 啊，我跟你师傅 从东土大唐而来。给你这大老板拜年来了，过年。 哎呦，师傅，哎呀，您老可别这样，您生我气了吧？ 没有， 您打我两下吧。 打啥？还给你带东西来呢？果子呢？果子呢？小样，你说你整点破灯那叫嘚瑟嘚瑟，这下成个好字儿。敬请笑纳。 一切别闹，别这样。师傅，您快坐。 哎， 师娘，我师傅这是怎么了？ 哎呀，不是跟你，和你大师哥那生点气。 哦，你俩从大师哥那来啊？ 嗯、 别提他。一提他我胆固醇偏高。 啥了不得的事把师傅气成这样， 真是没良心的大牛子啊。你过来我给你学。 哎哎哎， 你是比较了解他的。 师傅别急，你老喝点水呗。 刚才吧、哎、我跟你师娘上他那去了，今年前吧，你们谁也不来了，挺想你，他俩先过去看看，想跟他谈点事儿。这家连眼睛根本就不睁着呢。嗯， 是 不是老师，人家那阵不忙是的吧？ 忙忙，他能不忙吗？三四个小丫头围前围后，他能不忙吗？ 人家不是正公关呢吗？ 公关不得分时候吗？这刚谈事那公关小姐就上来了，你看那样可会来事了。你听， 有种电话。 牛总，我看他像种牛。 你看人孩子打电话，那不正办正经事儿呢吗？ 你办正经事打电话，如果咱俩要不在呢，他不能那么打电话。 怎么的？ 你看着也带着这么一个带一个电话。 大了大了， 你别打岔。就这样。喂，我是牛总。什么？市政府大楼要卖？留下，多钱都留下。下午我就跟外商联系。好的，好的，拜拜。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啊？跟外国人联合要买市政府大楼，可怕不？ 怕啥呀？ 吓人不？ 那有啥？ 外国人， 你怕外国人骗他？ 我怕他骗外国人。哎呀， 那你说对了，看你这人。你求人家孩子给你安排个事儿干，人家不是给你安排的吗？ 不是我求他，而是他请我。 哎，师傅，大师哥请您去，他给你安排点什么事儿啊？ 你大师哥对我还是比较信任的 啊， 让我负责保安。 保安？ 就是打劫老头儿。

啊，你找师傅？ 我不在。 师傅说了，他不在。啊，不是，啊，你不让他走是吧？好，都把他留住。哎，师傅， 拉倒，肯定演戏，谁不让我走啊？ 四红电话， 球传的挺快，这人一下传到三红的。你开饭店都误会了，你应该上球队去。一球的一脚就把我传老三，知道不？ 师傅，你老别走。 干啥？ 三红马上就来了。 干啥？他来干啥？ 三红不是承包个歌舞团吗？ 我知道，哎， 他找您老去。 啊，让我去跳霹雳去，整这玩意儿。谢谢你。 师傅，你这是干啥呢？ 过年好。 哎，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给你拜年呢，我这都拜一圈了，剩你自己。 哎呀，师傅，我是来请您的。 打金吗？还是花卡？ 师傅不是，请您出国。 出国？ 啊，去加拿大。 真的？ 真的。 看着没？这家比这都厉害，一脚就给我踢出亚洲去了。 你听我告诉你， 怎么的，春晚啊， 给外宾看戏啊，人家特意请咱出国演出，还专门点个地方戏，我是来请师傅出山的。 真的 啊，老头子，你听着了吗？人家孩子请你出山演地方戏，哎呀，你这是 要冷静。再说一遍， 出国。 出国 啊？ 出国了？ 对呀，师傅，你看这合同我都带来了，你看。 艺术指导，老乡说，我要当指导。 是呀，师傅。 我还有用？ 当然了。 我还行吗？ 行，老头子。我就看你行，我早就看你行。说实在的，你真行，我就盼着这一天儿了。 这都好事儿出啥？ 是好事儿。 来家的时候我就说过，用不着求这个找那个，是金子迟早会发光的。 我眼馋呀。 师傅，亮你的绝活 啊！绝活 啊！让你绝活，师傅，你看，我都给你带来了。 我还行吗？ 师傅，哎，哎呀，再来一个！ 五万人啊！ 咋的？ 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了。 谁说我老香水不值钱了？这回马上挣美元了。今天正好过节了，唱上一段就当给各位拜年了。 对， 好，来，预备，起， 干， 棍棍子长， 棍棍子长， 棍棍子长，棍棍子长，棍棍子长， 棍棍子长。初一头一天啊，老弟给少弟拜年啊。 师傅，你唱错了。 哪错了？ 人家是少弟给老弟拜年呢。 我咋唱的？ 老弟给少弟拜年。 你师娘说的，说谁有钱就给谁拜年了。 不对，师傅， 唱啥时候也是少弟给老弟拜年啊。 哎，也别分呐。老和尚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啊， 欢欢喜喜过年呐，哎呦呦呦呦， 欢欢喜喜过年呐，哎呦呦呦。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赵本山、严淑平、王中清、苏杰合作表演的《老拜年》。老拜年这个作品是通过师傅给徒弟拜年的故事，反映出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传统表演艺术不受关注的状况。赵本山希望能通过这个小品让广大观众感受到传统表演艺术的文化底蕴和魅力所在。